未見過咩風浪未見過啊？ 你真係 係咪啊？ 冇錯冇錯， 跌到雲頂得住， 係 升到爆， 係 笑住受啊 ，OK 嘅 ，OK OK 冇問題冇問題，咁啊多謝咗好多。 係啊係啦， 唉，八七一真係，真係你講呢只你係問我 啫。係咁啊好啦，哎呀好嘢有嘢講啦，唉好啦好啦， 真係又要俾我吹噓下。 好好好， 撈好多年好多個成年前啊，做呢個節目你知啦。咁我唔講得點解要禁價噶嘛？係咪？如果唔禁價，七谷嘅夾夾夾夾都想過六過七，咁個 discount 咪好大咯。 上個禮拜嘅人估啊， 哇咁咪撲街啊，個外貿數字睇死你都死得㗎啦，個外貿喂得我好想買一個九毫幾，一個七毫幾想買一個九毫幾， 係啊， 唉吹漲嘅真係神話，你神話自己都唔信，我係電力公司嚟嘅咩？佢係有發電嘅， 都啱。 哎呀呢啲一升係一倍㗎啦，一跌一跌一半咯。 每一間上市公司集團都有一个故事，每一只股票背后都有无尽故仔。罗尚佩、Eugene 以股为乐，以股为鉴。星期二晚，今日讲故仔。 大家好，我是何故，你而家听紧嘅系 Redc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电台。 翻嚟四月二十号晚嘅北上频道，仍然系复活节假期啊， 嗯， 所以人少少咧，今日就系得我同埋阿迪， 系， 咁有啲网友又继续又系问咧，问我同阿牛刁文牛系咪分裂？我同阿刁文牛冇乜分裂嘅本钱噶，大佬， 唔系大家都知道一样嘢嘅，长假期咧，特别呢啲时间咧，阿牛就算唔上去玩都好，我知道佢喺香港嘅，但系咧你叫佢晏昼录音咧， 系啦， 你就等于叫佢杀咗咁样嘅。 其实都系时间嘅问题啦，大家唔使揣测太多嘢啦。咁的而且确有好多礼拜都冇咗刁文牛。除了我去瑞士那个礼拜啦， 系啊， 咁其实好简单，都系一样嘢，就系个时间真系夹唔到啊。咁因为而家我嘅星期六晚咧就系会录呢个京城茶馆啦，吓直播京城茶馆。咁星期五晚咧又要录我通常都系星期五晚翻嚟啦，翻到嚟香港，咁然之后跟住录完足球频道啦，顶得体力顶得顺咧，咁就会即系。就唯一得半星期五嘅凌晨半夜嘅時間咧，可以等到刁文牛錄嘅。 係啦， 咁如果我即係好多禮拜真係頂唔順啦，咁所以咧就又要將北上嘅錄音時間壓後到禮拜六或者禮拜日啦。咁所以咧就咁呢啲時間咧就好難同刁文牛夾嘅。 係， 佢有佢嘅生活， 係 我有我嘅忙碌，大家即係撞都撞唔到。如果撞到嘅話，大家都係點頭一下。已经都唔知讲咩好了，所以咧就撞即系再睇下啲时间点咯，吓咁啊即系刁文牛永远都系北上频道嘅一份子嚟嘅， 系咯， 冇分裂到，大家唔使咁担心。OK， 咁啊今日翻嚟其实又系好多话题嘅， 好多。 咁啊我啱啱对上一个礼拜就整个礼拜我都喺上海啦。咁但係就收到阿的总理个电话啦，特登都係为一单嘢咁打电话俾我啦，我以为咩冧楼咁大单嘢，咁原来有个女仔入咗香港大学 ,ok, 就俾人屌到飞起，咁所以呢就咁我咁就睇下啦，上去个 Facebook 度，咁睇完我都觉得几奇特嘅，即係呢单嘢，咁啊值得即係讲下嘅，咁好多人都 expect 我哋要讲㗎啦，係咪先，因为我哋不嬲都係围绕住呢个话题都讲过好多次。 中港矛盾。 係啦，咁好多人又想听阿杰斯点样发表 我啲交論、啊，咁、okay? 所以咧就嚇，咁啊好多內地朋友又係唔知道發生咩事嘅，即係好似我喺上海咁樣唔知道，咁、所以即係可唔可以解釋一下個經過咧？ 唔係早即係呢個禮拜啦，咁啊突然之間就出咗個即係一個女仔出到嚟啦，成為一個頭條人物啦，咁啊幾好多份報紙都有報導嘅周中嘅時期，咁啊話說係咩咧？就其實佢係一個之前係攞緊閒街紙嘅一個內地嘅香港人，我可以話內地嘅香港人死咯， 內地香港 人，我驚我哋用啲 一個內地嘅女仔，八歲，睇下八歲開始講起， 哇， 係咁佢咁咧就八歲咧，佢就因為佢一個超新 B B 嚟， 係佢超新嘅 ，OK， 咁所以佢係冇户籍嘅， 佢係冇户籍嘅， 而入境處咧就因為 爸爸就係香港人， 媽媽就係內地人啦， 係啊。 咁而入境處 有個姐姐嘅，好似 因為入境處冇户籍嘅關係咧，就唔可以用遣返程序去遣返佢嘅。咁呢個我就唔清楚啦。嗱呢個就要你去 嗱咁樣講啦。嗱成件事我哋講緊，即係由翻佢嗱佢咧就咁樣，佢喺呢個禮拜，佢即係咁唔知四月頭四月嘅某一日啦，佢就喺佢自己嘅 Facebook 度咧出咗篇嘢，嗰篇嘢就好似萬言書咁長嘅。OK， 我就唔係太主張大家去睇啦。咁但我哋呢啲咧要做節目咧， 咁 就 睇咗啦。 即係好辛苦嘅，睇完之後， 唔係你又要 好長嘅， 唔係但你又要咁樣講嘅，即係雖然好長，但係佢真係作為一個小朋友去寫一篇嘢咧，我覺得 十九歲㗎， 唔係咁你當二十歲留下都係小朋友啦， okay， 小朋友 咁一啲小朋友肯寫一萬字嘅嘢喺 Facebook 度， 我覺得係好好，好值得去表揚嘅，好過唔係好過即係你見到即係我哋高登嘅文化就係向左走向右走同埋蝦田㗎嘛，係咪先？ 咁啊啱嘅， 即係我覺得值得表揚。 冇錯冇錯，從呢個角度睇係值得表揚，因為你越即係你有咁嘅心。咁佢寫寫得多咪會好囉。 係啦。 咁邊嘢總之呢就一陣先講好多范博偉嘅。OK， 咁咪講咗佢邊嘢先啦。佢邊嘢就話佢八歲呢就因為爸爸媽媽就賴低咗佢。因為呢爸爸就申請佢同佢個姐姐呢就嚟香港。咁咪賴低咗佢。因為佢冇身份所以申請唔到佢啦。咁可能就擺低咗佢咪俾啲親戚啊或者唔知係咪啲公公媽媽婆婆嗰啲樣啊。咁然之後佢八歲呢就膽粗粗喎、自己呢就偷渡嚟香港 啦 ，OK，就搭上一個蛇頭，咁就嚟到，跟然之後咧嚟到香港咧，個蛇頭就打電話俾佢老豆，咁然之後就贖咗佢翻屋企啦，咁然之後跟住以後嘅日子咧。佢就走去自首，走去人民入境事務處攞咗張閒 街紙， 俾張閒街紙佢。每個禮拜咧，佢就要去警署報道， 係啦。 咁一直佢就過啲咁嘅生活啦。而佢一個冇身份嘅人嚟嘅。 而佢講咗啦，就係因為佢冇身份嘅關係咧，佢亦都講咗佢遇咗香港呢十年嚟佢讀書時期嘅好多經歷， 好多經歷嘅， 包括幾樣嘢啦。佢揾學校嘅期間啦， 揾唔到啦， 佢就稱之為揾咗啲鄉村學校啦。 係啦， 呢啲一陣先至再反駁。 佢同埋未揾學校之前咧，佢基本上冇用。揾唔到書讀嘅， 系啦， 咁啊講佢又講佢喺呢個元朗一個遊樂場嘅日過嘅日子啦，嚇咁呢啲嘅路人啊，啲街坊成日覺得呢個靚妹係咪逃學嘅咧？佢根本冇咁，同埋又講佢自己點樣奮鬥啦，未讀書之前咧，就某一間元朗嘅圖書館咧，就係佢成日打等嘅地方啦、等等啦，咁後屘咧就佢又好輾輾轉轉啊，又揾社工啊、議員幫手咁啊，揾咗間小學讀書啦，天水圍觀立中學小學，咁啊喺嗰度讀書啦。讀完之後，佢又上咗間中學又轉過，好似轉過一兩間我都冇記得，咁啊轉咗間，後屘轉間，有間中文中學咧，轉咗間中文，唔係中文中學，轉咗間中文啊英文中英中嘅， 係啦， 咁啊冇講學校名嘅， 係啦， 咁好啦，然之後跟住咧就 考試啦， 去到考大學， 係啦， 咁嗰段時間咧又成日會病，病得好犀利嘅，我自己病到頭暈眼花，又入醫院， 好辛苦嘅， 咁啊講佢又喺醫院嘅一段日子啊，因為佢又唔知有啲心臟有問題啊，有啲又老啊，咁之餘佢好大話好多。嘢嘅，咁跟住咧，然之后咧就讲到佢考大学咧，佢仍然嗰段期间咧都系病嘅，佢自己讲自己，咁佢以为佢自己考得唔好嘅，咁但系出嚟个 result 咧就好到佢自己想象唔到嘅， 系啦， 冇讲点好噶，咁然之后跟住中大收佢，先收佢，但系发觉佢冇个身份证，咁中大就冇理佢，咁后屘咧就 港大 就收佢， 系啦， 港大就。繼續幫佢跟進，咁然之後咧就應該港大有參與咧，就幫佢去爭取嗰個 身份證， 因為佢如果佢冇身份證咧，佢咩問題咧就係入學可能有問題啦，仲有就係咧，因為佢讀嘅就醫科， 係啦 ，OK， 咁然之後咧，佢讀醫科要需要去醫院實習咧。 咁啊，好特 去玛丽医院就去唔到嘅，话因为咧，因为你要实习，你要买保险，咁你又买唔到保险，乜嘢都做唔到。咁到最后咧，就系、是、某一日咧，佢就收到人民入境事务处嘅电话，就话俾张身份证佢啦。咁呢个古仔咧，如果讲到呢度咧，其实好感人嘅，亦都励志嘅，系咪先？即系正如佢喺嗰边嘢嘅开手咧，即系佢都系咁讲嘅，佢就同大家讲咧，佢就话。佢话咧，如果你决定睇晒我呢篇嘢咧，佢话你可能会读到一个女孩奋斗嘅故事，而我希望呢一个咧系会为你加油嘅一个故事。咁好啦，但系出嚟嘅效果咧就绝对就唔系加 油啦， 系加盐加醋 加火水啦， 加火水啦。OK， 咁啊，成个礼拜。就究竟发生啲咩事呢？ 系啦， 吓咁呢篇嘢其实最初出嚟呢就喺城报嘅头版嘅， 系 城报就帮佢做咗个访问嘅。OK， 咁啊好多嗱好多嘢就你就好多嘢就令人有遐想嘅，好多揣测嘅。OK， 咁又跟住点解呢？即系城报 出咗啦， 亲中噶嘛， 系啦。 OK， 咁然之后怼佢嗰啲咧。就有花，包括有苹果啦、，OK， 有富人啦，主场新闻有冇啊？ 唔知主场 热啦， 热血啦， 时报啦 ，OK， 咁啊一大扎呢啲反中乱港嘅传媒体啦，OK， 啊咁然之后咧就加埋晒所有喺成个网上 Facebook， 左中右嘅人都表个态噶啦，咁啊有人撑佢。亦都有人插 掉佢， 掉到咧，掉到飞起。咁啊，咁所以咧就系、是、件事就大就系咁样咧。咁佢所以噶，的总打俾我，咁啊叫我睇睇。喂，我谂住真系睇睇嘅啫。你老味点知咁大只？喂，净系嗰啲拎水蛇春咁长。 你系好 喂， 好难做 睇睇，系点睇啊，大佬？系咪先？冇捻得睇咁样。咁我到最后我净系睇完佢嗰个原文咧。唉，我都即係基本上都放棄啦，咁其他就立下啦。咁但係總之插得好撚勁， 因為好大迴響嘅，可以講一講就係、是、即係喺個 Facebook 度啦，即係大家都知道 Facebook 基本上就係香港人唔妥，即係內地人嘅任何事情都會喺嗰度發泄嘅。 你可唔可以講究竟唔妥佢乜嘢先？ 幾樣嘢啦， 數下數下有啲咩？ 幾個？ 因為我哋頭先嗱，因為嗱我哋咁樣，因為我哋講到頭先咧。即系如果唔知头唔知路嘅内地网友，喂，冇理由屌啊！ 一个好励志， 好捻励志女仔嚟噶嘛，系咪咁捻？喂，咁样硬正呢个女仔，八岁自己偷渡嚟、神童嚟噶、等等，所有嘢跟住咁捻上进，到最后考到香港大学医科系、讲少啊！你估第日做毕业完之后系医生嚟噶、咁屌乜捻嘢咧？究竟啊，你可唔可以解释下佢屌乜捻嘢？ 唔系几样嘢啦。第一个帮个中港矛盾嘅问题就系、是、我哋即系嗱，以一个哇死啦，系咪港产咧？死啦，应该点样称佢咧？ 你中意啦，你先代入呢个屌佢嘅主角， 独立论啦，死啦吓！呢个城邦论嗰啲嗰种类似嘅讲法啦，即系港独嘅讲法啦，就系、是、话、第一，我哋香港唔应该去养一个偷渡嚟嘅人，呢个系好多人都应该应讲紧嘅一个话题，而衍生落去带落嚟嘅就系话佢。竟然俾跟住第二樣嘢就係衍生帶來嘅就係入境處係唔應該俾張身份證佢嘅 ，OK？ 因為咧佢係剝奪緊我哋納税人俾錢去供佢讀書， 係 應該要資助嘅都係資助翻一啲香港出世嘅香港人。好啦，第二個 point 就係話咩咧？這個女仔咧，其實我哋講到頭先個位咧， 係 就仍然都好勵志啦。但係佢 po 咗張 篇文入邊係， 但係佢之前係 po 咗張相出到嚟嘅。 啊，佢 po 咗相係 攞身份證嗰 喺人民入境事務處就攞住，即係佢攞完身份證嗰張form 啊， 系啦， 总之 证明佢系香港人啦， 香港人啦， 嗯， 吓咁啊影咗幅相，好捻威咁样样，跟住着件衫就写住 Holy shit，OK，、okay, 我唔明点解佢着 Holy shit 嘅， 系啦 ，OK， 一阵解释俾你。 后屘佢嘅解释就解释埋啦，佢嘅解释后屘事后解释啊，呢个系一个感叹号啊，我谂唔知佢乜捻， 系啦，唔知乜嘅， 即系我谂佢真系一个，我谂佢个医科，佢嗰个理科啊真系好捻劲嘅，因为相对地咧，佢嗰个 language 中文同英文都好撚閪，OK 即系完全唔系一个大学生嘅 qualification 嚟。 一陣我哋談到啊， 佢嗰邊中文真係攞撚曬命啊！佢嗰邊即係嗰邊嘢係睇到你真係好辛苦嘅。OK， 因為其實我覺得第二個 point 啦，講埋先啦。第二個 point 嘅就係話佢著住嗰件衫啦 ，Holy shit， 跟住港大啦， 囂張， 咁俾向即係俾啲港獨撚嘅感覺就係。大佬，你身為一個內 心撚串啊！嗱，嗰邊唔係嗰度，呢度要補充嘅。除咗佢啲 holy shit 好撚串之外咧，佢啲文入邊其實有啲嘢就拉著咗啲人嘅。嗱，即係譬如話佢講到佢細個時候成日入醫院嘅嗰段往事咧，咁佢就話大部分人佢都講，佢其實有讚有彈嘅。係啦。咁但係某啲人就攞某即係唔同立場嘅人就攞喺佢邊文度攞唔同嘅嘢嚟上綱上線啦、我要咁講啦 ,ok, 咁然之後嗱即係譬如有啲嘢佢好撚臭串嘅佢提到有一個護士對佢好差嘅咁佢就話呢佢話嗰個護士就成日話同佢講佢話即係同佢同呢個女仔我都未講咩名喎 ,Betty, 是王家卫一代宗师。 啊又有嘢讲呢个 topic 是王家卫受惠个位。咁呢阿卡我哋叫做咩唔係卡文係 Betty, ok。咁阿 Betty 妹就话佢係呢个女呢、這个护士对佢就成好差嘅就同佢讲就话佢话你阿 Betty 你又好心长进下啦。去攞返張身份證有幾難啫佢話又話每個人都要作出抉擇咁佢話你呀嗰、那個老婆護士呀你睇下我97年嗰個時候面對我人生中多幾咁艱巨嘅問題啊我都會作出抉擇啦我嘅抉擇就係要唔要移民啊或者離開外國啊等等咁然之後呢跟住佢就咁阿 Betty 就話佢話原來喔、哦你嗰種嗰所謂抉擇呢就只係到呢種咁嘅程度嘅啫。佢話到最後都係即係揀做唔做一個香港人啊或者離唔離開香港咁樣。咁即係有呢啲咁嘅嘢啦。嗱有啲嗱仲有一啲呢佢下面呢即係嗱佢都有啲嘢我覺得呢就係、是、可能就係個導火線啦。即係嗱佢咁講佢話冇身份證文件。我沒有身份證的文件嗱，啲好鬼甩咳嘅嗰啲文字啊，沒有身份證明文件，我是一個自稱為人，卻被政府稱為不配擁有人權的人。咁啊，政府說我休想能在香港啊讀書，結果我入讀小學了。政府說我不可能找到中學，結果我讀過兩間中學。政府說我不能考公開試，即使能考，你也考不到大學，跟住唔會揾到工作，唔會有人請。結果我考進了港大醫學院，咁即係好似有啲氣話咁樣啦。 唔係呢啲文字嘅方式咧，我哋好多時會睇到係咩？就係、是、內地啲公民 ，OK， 即係用三個乜乜結果，乜乜結果，重複性地去表達嘅，呢個好內地通嘅 ，OK， 好內地通嘅。 係啦，呢邊嘢嗱，如果你講開內地通咧，我可以再舉好多例子俾你咧。嗱，係我覺得係令到啲香港人係睇得比較反感嘅啦，即係嗱，你等我一陣下，即係我要揾下啦。佢喺入面咧提到咧好多嘢關於夢想嘅。佢話：難道我不配擁有夢想嗎？咁樣咁跟住仲有咧就係佢就睇下先嚇。嗱呢度真係因為佢已經太長啦。咁嘅仲有就係佢話嗱，有啲金句，有啲啊金句啊。大陸好興金句㗎嘛咁譬如佢喺呢邊揾到嘅就係一直相信自身價值應該由我自己來定義絕對不該是由其他任何人來給定義更不應由一張香港 ID 卡或一個身份證來衡量㗎嘛呢啲呢都係有啲金句啦咁夢想呢佢提過好多㗎即係佢又話夢想呢啲嘢你識條撚咩咁佢都有咁講喎吓個撚字呢佢就漏空咗嘅咁就然之後跟住就話但願你們每一位都花點時間問問自己到底你的夢想是什麼到底你所做的你在做的你將要做的是讓你更接近夢想還是讓你离梦想更远咧，佢提好多梦想嘅嘢嘅。咁呢样嘢我谂就喺啲近呢一年里边，边个提最多梦想啊？你话啦， 咩？ 我话即系喺呢一年里边啊，边一个人提最多 關於夢啊， 搭的士嗰個咯，買包嗰個，買包嗰個啦，係啦。 咁所以嗱，呢啲嘢就會令到人哋有遐想啦。 係啦。 首先第一個遐想，我覺得呢篇嘢咧，其實你問我， 係唔係俾你香港人睇？ 不盡不實嘅。係啦。OK， 第一佢成報第一個頭，第一個訪問喺成報頭版做嘅。 嗯。 OK， 一份親中報紙。 嗯。 一篇。不斷都係講緊成篇文，其實個主旨呢，你問我呢，就係講緊為一個夢而去追逐一個夢、嗯、OK， 咁呢篇嘢其實如果相安無事嘅話呢，稍後你應該係會喺啲南方都市報啊，喺、 嗯、 內地嘅報紙呢係應該會見到呢篇嘢嘅， 人民日報啊， 呢個禮拜之後呢、嗯、發生咗咁多事呢，會唔會再繼續即係繼續去呢？其實成個可能係一個過程嚟嘅、 嗯、 你問我，咁入面係有即係係有啲嘢嘅 ,ok， 而我覺得篇嘢其實係有啲不盡不實嘅、 嗯、 即係如果你問我，譬如話有同埋有好多反駁點囉，譬如話喂完全冇講到佢組織喺邊度嚟㗎，係 呀 ,ok， 第一佢個組織喺邊度呢，因為呢、這個嗱、那個組織嘅問題就係話我解答唔到你究竟佢嗰個户籍問題，因為你唔同嘅地方，你喺城市或者農村嗰、那個一孩政策， 係有 每一個地方嘅計身辦、嗯、，OK 個處理都係唔同噶嘛、 嗯。 舉例，你如果你喺廣州，你超生咪罰錢咯 ，OK 罰咗錢，跟住俾翻身份你噶啦、 嗯。 喂，但係如果你喺農村，喂啲村幹部就係罰。國家既定嘅錢之外，仲可以掠你好多嘢，唔放過你，好似收數佬咁樣、嗯，又有噶嘛？呢個古仔佢冇詳述嘅 ，OK。所以我哋又唔知個組，第一唔知個組織喺邊度啦。第二，你問我，喂大佬，佢又跳過咗好多嘢，譬如話佢個老豆申請佢個媽阿媽同個姐姐過嚟之後，咁究竟點樣去處理佢呢個第二女呢？佢、 嗯、 又冇講好多嘢嘅喎。其實頭等嘅責任可能喺佢個老豆嗰度喎，大佬係咪先？即係佢老豆，佢老豆究竟點樣處理咧？呢度又冇詳述啦。 嗯 ，OK， 佢嗰個偷渡嘅過程，亦都有少少匪夷所思嘅。佢亦都冇好詳細去講嘅。啊，呢、這個八歲嘅細路女跟一個蛇頭。通常個蛇頭應該就會賣咗個八歲嘅細路女 落咗砵蘭街。 未必。可能係喺特區香港你嚟唔到，係、 嗯、 咬斷你手手腳 已經劏咗先， 喺羅湖做乞衣咯， 係 咪先？嚇、嗯，因為你都係發生喺2000幾年左緊啫嘛，你打後數翻嘅時候都係八歲十九，即係十一年前， 佢而家19歲 嘛，佢嚟咗香港11年啊嘛，2014減11。2003 啱啱好， 系咪先？嗰、嗯、啲年代， 嗯， 系真系捉你做乞衣多啲 嘅， 边有咁捻好、嗯、啊？即系安全全咁送到你嚟香港嘅，系咪先？咁所以即系好多呢度系 奇怪位， 好多奇怪位嘅。咁、嗯、但系我发觉嗱，即系你叫我睇，我尽量睇啦、 嗯。 我睇到所有嘅人咧，其实。唔去理性去 嗱，我讀下啲真係網民啦、 啊， okay， 即唔係我哋唔係我哋啲會員或者我哋啲聽眾啦、啊，去講嗰啲嘢。咁啊，即係因為有耷咗落嚟啦，咁啊有人就話人為生存不擇手段無可厚非嘅，但係呢個女仔咧將自己嘅犯法而得到成功嘅例子公開咧就好有問題，而且佢犯嘅法咧唔係為正義而犯法，係純私利嘅犯法，冇半點值得稱讚嘅地方。如果佢父親稱讚佢嘅事係事實嘅話咧，佢父親都好有問題。一旦呢個病毒嘅擴散、 提到這個， 社會風氣咧就會崩潰咁樣講。咁其實好多另外啦，咁啊有人咁讲啦，全家都系咁，一孩政策下佢父母都要生多几个，生咗咪罚钱咯，又要生又要唔顾俾钱，其实系佢父母嘅累佢嘅 ，OK，八岁就偷渡，我都唔系好信，有人咁讲嘅，同埋呢个唔系值得年青人学习嘅励志故事，不过系一个贼仔偷完嘢成功甩身嘅故仔，跟住佢就话读医。不過是一個穿著醫生袍的賊仔啫。 是啦，我甚至見過有些人就說如果他第日做了醫生呢，我就一定不會找他看病的，這樣即是已經是很 好唔理性 係咪先，係咪醫生一定冇黑人嘅先，係咪先，咁就以後睇醫生咪問一問個醫生咪黑人喂好撚咁樣好撚複雜喎，你好撚難搵醫生喎，有好多醫生都黑人 嚟嘅，係咪先， 咁你啲好難搞咁咪咁即係咁啊 ,ok, 網上好多人 好多人 批判佢啦 ,ok, 我自己覺得就差唔多直接係一個文革式嘅批判嚟㗎啦。 我呢單嘢比我覺得係即係你講到呢個 point 係呢單嘢更加係比過去所謂屙屎呀屙尿呀、跟住然之後投訴啲遊客呀咪、遊客投訴香港政府安排不當呀、或者遮人眼性呢單甚至早嗰輪嗰個穿著紅衛兵嗰件事呢，我呢單更加反映到係一個文革式嘅批判嚟㗎，你見到。 咁最後佢個原文其實就都已經刪咗啦。 係啦。 咁因為實在直情係一個大批鬥嚟嘅。 嗯。 ok。咁包括我諗就批鬥得好過癮嘅就係熱血時報嗰邊啦。 係啊。 ok， 即係如果你入到去熱血時報就差唔多嘩。呢、這個直情係即係我覺得有時即係睇只要間唔中入去《電影時報》睇下咧，即係我覺得佢哋其實係真係好需要一部時光機去翻去1966年嘅文化大革命，同埋佢哋係唔應該批判毛澤東， 嗯， 因為毛澤東喺文革嘅時候係最支持 呢啲咁嘅批判， 呢啲咁嘅人嘅呢班咁嘅人，你夠熱血啦， 係咯 ，OK 嚇，仲有就仲有咩啊？即係革命無罪，造反有理噶嘛、？OK， 暢通無阻噶。如果呢班人全部翻翻去1966年 ，OK， 咁然之後 爹親娘親，不及王楊打親啊 嘛。咁你仲有即係你睇到就我都唔想再讀啊，讀都讀唔曬。咁但係基本上就係用利用一個細路女啦嘅一件事啦、，OK， 然之後將佢上纲上线啦，因为讲到啊点样我哋要即係要感谢祖国嘅自由行嘅东江水啊，又或者係即係点样要向呢、這个大陆人感恩啊、因为佢哋吓嚟香港啊帮助香港经济啊，讲好多呢啲咁嘅反话之如此类啦，咁、然之后就哇，即係好多呢啲咁嘅言論咯。 嗯， 咁你問我究竟係嗱，即係好多朋友又問，咁究竟你幫邊邊啊？咁我首先我想同大家講嘅就係、是，其實你唔好覺得我呢件事根本就係一件，即係我想大家細心諗一諗、每一個人都諗一諗，就係話喺過去一個禮拜，其實所有人都應該要為自己喺呢件事上邊作出嘅反應。做少少反思，反思系乜嘢？就系你问一问自己，过去呢一个礼拜，你有冇参与过呢一件事嘅讨论？喺个 Facebook 度出文啦、又或者调翻转，你冇，你有冇？你究竟嘥咗几多时间喺呢个 Facebook 或者喺网上边就呢一件事去睇呢啲咁嘅言论呢？如果以上讲嘅两样嘢你都嘥咗好多时间喺上面嘅话，其实你觉即係你我觉得大家要反省嘅一样嘢就係你自己觉唔觉得自己係有啲问题先，值唔值得为呢一件事去嘥咁多时间喺呢一件事上面去讨论去讨论呢？我觉得全部人都有责任喎，你先唔好讲你帮即係各企喺边边 ,ok? 即係有啲人又懒系理性咁样，又话又从法律嘅观点去睇啊，又跟住又问呢个人民入境事务处嗰个酌情权啊，我唔需要杰斯俾个答案你嘅，你自己已经有你自己嘅睇法，但我想讲嘅就係、是、件事其实值唔值得你要嘥咁多时间喺上面呢、即係你阿的你嘅睇法 係 点样 呢單嘢呢？我好得意嘅，我係完全呢，我係冇睇过成报嘅，因为成报老实讲成报 大家都冇人睇， 係唔会留意嘅 ,ok? 好得意嘅係有一日苹果日报嘅头条係咁样讲嘅，八岁偷渡来港似行街只合持行街只考入医学院，咁跟住就 check 咗我嘅，咁但系你问我咧，睇完呢个新闻咧，我再 search 埋佢嗰篇嘢之后咧，我会有咁嘅角度去睇嘅，就系话咧，唔系讲呢个女仔，呢、這个女仔所写嘅嘢系由佢所讲嘅系由差唔多系，即系我哋计翻头先条数就03年啦，但佢有少即系 cover 翻嘅系由1998年到2014年。呢十几年嚟香港个教育制度嘅变化，即系我会咁样睇嘅成件事，因为我会觉得嘅系 佢有啲 point 係講得好啱嘅，即係你會睇到，喂呢件事其實成個係我哋香港政府所遺留落嚟好多問題，但係呢、這個其實佢突出曬嘅，話俾你聽， 兩個地方嘅政府都有 中中英中嘅問題啦，跟住然之後佢講嘅就係、是、喂，跟住考試嘅制度嘅問題啦，跟住而家佢寫呢篇嘢，佢自己講啦，就話新嗰個教育制度好似叫 DSE 啦 ，OK，、你見到成嚿嘢其實係喂呢十幾年嚟個教育制度係俾我哋香港政府搞撚爛曬嘅 ，OK。即係好多好多好多問題帶咗出到嚟。喂，呢十幾年仲有一樣嘢嘅係，佢令我會諗翻我讀書時期面對緊嘅就係、是，當時我哋一定要死嘅，好多香港家長都為咗喂英中中中，其實佢講得啱嘅，即係我哋嗰陣時係分派分俾人分割咗，所有家長都係嘅就係，喂我哋一定要入英中，唔可以入中中，中中係低一層嘅啫眼性。第二個 point 嘅就係話，呢、這個女仔其實俾我諗翻一樣嘢嘅係 ，OK。撇除咗佢唔係偷渡嚟香港，又或者佢嘅表達方式啫，男性。佢呢個古仔，如果你撇除，如果佢唔係喺呢個時代，喂，如果佢係一個六七十年代嘅時期嘅發生嘅話咧，其實我哋香港人需要嘅一個性格嚟嘅，就係話我哋幾點樣捱，點樣不幸都好，我哋都捱出嚟，就會有香港八十年代的經濟啊嘛。即係呢個我係睇到呢兩樣嘢出到嚟。 我咪就係話嗱，我都講過就係話，其實你嗱，即係我自己嘅睇法會咁樣啦。我就唔係從個你頭先講個教育制度去睇啦。我就從係成件事。OK， 佢寫完篇文 ，OK， 然之後跟住出嚟嗰個反應 ，OK， 搞到滿城風雨咁樣，到最後佢要刪咗成篇原文 ，OK。咁呢個好顯然啦，第一樣嘢就係話佢達到唔到佢自己個目的嘅 ，OK？ 佢篇文只有兩只有兩個可能性嘅啫。第一就係佢真係好撚交，佢想寫一篇文擺佢 Facebook 同大家去分享佢呢種攞到身份證嘅喜悦，同埋之前整個嘅奮鬥。OK， 最好可能有人幫佢拍埋電影添啦。OK， 咁呢個可能係一個第一個可能性，第二個可能性就係有政背後有政治目的嘅。OK， 寫篇文我就想偷渡從唔知邊度嚟香港嘅山版 嘅。大飛， 大飛 啊，冇錯 ，OK 啊，係好啊，呢個你名，係咯，咁啊揾阿陳果針針佢咯。第二個可能性，可能背後有個政治目的啦，啊，咁啊揾城報配合，同佢做一個訪問，跟住佢寫篇文出嚟，稍後呢篇文按住計劃就應該拱上去大陸 ，OK， 做一個 好勵志 中國夢 ，OK 啊，香港夢，每個人都要有夢，要追夢啊，總之就發夢 ，make a dream， 係啦 ，OK， 即係咁樣，係英文名就叫 make a dream，OK， 抽到係 咪？咁係得兩個可能性嘅啫，來來去去，咁而家好顯然達到唔到嗰種效果啦。咁我覺得我覺得個香港病咗囉，即係如果你問我，即係你話篇文如果擺喺我嗰個年代 ,ok, 獅子山下精神嚟嘅。 係呀、我覺得係。 冇人會 掉㗎。 冇人會有而家今日嗰啲咁嘅睇法嘅 ,ok, 今日嘅睇法就係、是、而家今日嘅睇法咩係點呢，今日嘅睇法就係、是、話哦呢、這個蝗蟲嚟嘅搶資源嘅。 係啦。 係咪 我仲要偷渡喎、 啊。仲要偷渡喎、啊。啊仲要攞咗張身份證最後又唔感恩喎、啊。乜咁樣 ,ok。嘩好多呢啲咁嘅嘢嘅。咁就擺錯咗個時空啦、啊、我覺得。咁同埋呢邊如果擺返大陸呢係完全係冇問題嘅。ok。咁所以我覺得係個即係你問我係即係我覺得係呼呼哀哉 病呢 好為悲哀 個病我會答你啦、啊、 全部人都病咗我想問你大家諗下大家呢個禮拜因為呢一篇文而你有嘅究竟係一種咩反應呢、而你諗下嗰種反應係正常一唔正常 我唔想理㗎即係我你去到你頭先再問我嘅就係、是、喂究竟有冇嘥時間去睇嗰啲人嗰啲回應呢、我唔係太想理究竟而家呢個即係佢哋討論嗰啲位嘅，即係香港人嘅角度上，因為你見到成個無論個 Facebook 又好，甚至個高登都好 ，OK 呢兩個地盤，即係屌到咧個風冚嘅程度咧，係不理性之餘咧，係大家上曬頭噶， 係 即係我覺得喂搞咩咧？搞咩原因係怨苦怨得太緊要？第一，第二嘅係我哋唔應該係針對個別嘅。單獨嘅一個位囉、而係呢個係好多時正如頭先傑斯所講 即內地政府有問題，我哋香港嘅政府係極大問題囉，處理喺呢啲事情上。但冇人心 去到呢個位，我覺得係全部香港人都有問題㗎。 嗯， 即係你見到所有嘢都係咁樣啊！即係你唔好問我係乜嘢立場先啦。OK， 我都話我調翻轉問大家，究竟你即係究竟你對呢篇文呢、這個過往呢個禮拜，如果你嘥咗好多時間落去嘅話，你問翻你反翻轉頭問翻自己，你值唔值得先？無論你有冇寫過，又或者你有冇睇咗好多。睇完之後，原來你覺得有啲興奮，有啲過癮嘅，你已經係開始有問題嘅。你問我一句嘅就係、是：喂，呢篇文有乜嘢值得好睇啫？文筆 係 不流暢， 係啊， 又唔想知噏好多嘢， 我都 唔想知噏乜。 係啦， 咁、okay? 譬如我呢啲四廿幾歲人，你即係我哋唔會被呢啲咁嘅所謂奮鬥嘅故事而 touching 到㗎喎，大佬。 嗯。 啊、即係我嘅奮鬥故事可能講出嚟更加俾佢 touching 喎。 係囉。 咁你所以我對我嚟講，我真係覺得冇感覺。唯一一個原因我要睇嘅就係因為我要做節目嘅啫。 嗯。 OK。咁就咁但你睇到所有嘅嘢就係、是、即係你睇到成個香港都係病撚咗㗎嘛。 嗯。 你譬如話你今日譬如話你今日打開報紙，即係你每一日打開報紙都見到㗎。譬如話我而家我打一份蘋果，打一份熱血，又見到邊嘢。又乜嘢兩個咩香港男就大喺 MK 大戰咩一對 蝗蟲情侶 蝗蟲夫婦 係啦 OK 咁啊嗰條片我尋晚都有睇到啊，即係我睇完嗱我解釋俾你聽啊嗰條片又好撚過癮嘅喎，有個家庭有個 family 嚇、啊、老公老婆同埋一個 BB 嚟嘅 OK 咁、然之後咧就喺旺角行街咁然之後咧。佢就揾唔到廁所，咁然之後咧，嗰個 B B 咧就喺街度屙尿、，OK， 抱住佢屙尿啦。咁跟住然之後咧，就有兩個香港男經過，嗰、兩個香港男咧，你問我咧，貌似係認識嘅、但係喺個片度就冇講佢哋認識嘅、一個揸住一部萬鳩幾人嘅相機，咁啊就係影佢啦，咁啊影佢就係哇大模斯樣，好似老鳳咁就影佢相，咁嗰對。內地 夫婦， 咁啊，梗係有反應㗎嘛，咁佢就走去搶佢部相機，就攞嗰張 SD 卡出嚟啦。咁跟住咧，嗰兩個香港男就搶嘢啊，偷嘢啊，搶嘢啊，偷嘢啊，跟住唔俾佢走啦，嗌差佬啦，好多人圍觀啦。OK， 咁跟住然之後咧，咁嗰兩個內地嗰對夫婦咧就喐手喐腳啦。咁啊，女嗰個咧就攞個男嗰、那個老個老豆咧就抱住個仔，嗰、個老婆咧就攞部 B B 車咧就推埋去就撞嗰兩個香港男啦，跟住言語中咧就咩你啊不堪入目嘅説話你聽到噶啦，唔使再形容啦。咁然之後跟住最後差佬就嚟咗啦。咁然之後熱血時報點樣報導咧就話哦事後放咗佢喎嗰兩個人。咁樣咁又大做文章啦！我想講，你睇完之後有咩感覺咧？你又會唔會即係睇完就哦啊死蝗蟲啊，又係咁樣啦，東街屙尿啊乜乜乜？但你睇下嗰條片，你覺得啲香港人冇問題嘅咩？喂，調翻轉，如果我係嗰個老豆，我真係揾唔到廁所，我係個遊客 ，OK？ 我嗰個細路喺度屙尿。你走嚟影我相，我点知打柒你？我点知抢你嗰个相机啊？我真系搭柒你啦！喂，大佬，而家唔系老冯啊嘛 ？OK， 咁然之后佢仲喺个片嗰度就话佢系记者嚟嘅 ，OK， 咁啊唔知啊？乜你记者唔系大晒噶嘛 ？OK， 乜你觉唔觉得你好难去评理嘅一件事？你两边嘅人都系有问题噶嘛？OK， 我直情俾呢边，我睇完嗰条片，我直情感觉就系觉得，喂，你星期六日咧，你系完全唔可以去铜锣湾或者西洋菜街呢啲地方噶啦。 系啊， 你佢嚟你嚟做乜啫？喂，原来有一班人好似狗仔队咁，即系每个礼拜佢就会揸部相机真系影噶啦，影、完之后摆 Facebook 噶嘛。 系啊， 系咪先？喂，我点知你咪净系影大陆人啊？或者你一阵你误会咗我系大陆人啊？因为我有咩行为，你知我咧大陆呢嚟噶嘛？咁你咧又影我？喂，我陀子打你啊！唔系我真系，即系我陀子屌你，我真打柒你啦、啊！你无啦啦影我，你有冇经过同意啊？喂，如果你讲文明，你问我嘅两种人都唔文明啊！喺呢度， 冇计噶， 点搞啫？呢、這个社会， 狮子同狗仔都系动物嚟噶嘛？系咪先？ 屌你老味， 佢一定唔文明噶、 啊，都唔系人住嘅地方，简直冇人嘅物体喺度嘅，大家都 系啊， 系咪先？ 唔系你睇到成个香港系傻咗噶嘛？即系有狮子啦， 系啊， 有狗仔啦，然之后有狼啦，同埋有秃鹰喺度啦。咁你全部都系动物嚟噶嘛？ 即 系你 要我点样去评啫？冇得评噶， 冇噶。 Okay, 你即系 OK， 我令你舒服少少。我唯一嘅解释咪又好，我又将呢个责任啊归翻去个政府度咯。 嗯， 我哋实在系嗰个承受力已经系超出负荷。嗰、那個空間，嗰、那個公共空間已經不容許有獅子啊、貓啊、狗啊、人啊一齊，大家喺嗰度，大家共存啊，因為嗰個空間感太細 啊嘛。 OK， 咁、我唯一係咁樣解釋咯。但係喂，大家都已經係去到一個不受控嘅嘅地步㗎啦。OK， 即係有啲人係堅持我要趕曬呢班獅子走。OK， 但係獅子就我啱啱。沉睡咗八年，啱瞓醒，我追去边度边度啦？咁样，喂，你冇得搞喎，咁你咁搞落去。 但啲狗咧，唔系，但啲狗仔，我会话俾你听，好似今个假期咁，有50,000人翻咗狮子嘅国家度。 你去走落马洲睇下， 几多狗仔？ 我啲系狗仔嚟嘅， 系 咯，喂，啲人唔系狮子，喂， 埋3-4个钟都要翻去。 咁又点解释咧？ 系啦， 啊，唯一解释嘅就系狗同埋狮子系同科噶嘛，屌你！哇，几捻复杂啊！而家加到新物咁样样，系咪先？ 系 啊，但你一话，大家同科，啲人就唔高兴啦， 系 咪先？咁你咪系同科噶嘛？ 冇办法。 其实你一只猫嚟嘅，你又加话自己一只狗，系咪先？咁你又唔捻掂噶， 系咯？ 乱捻晒路，屌你老！所以我都唔捻上翻嚟。我啱啱喺上海啊，咁啊喺上海成5日啦，搵啲老朋友，有个香港人 ，OK。以前跟我嘅 ，OK， 咁啊，今时今日咧就我离开咗间咁公司，咁佢做咗即系坐咗我位啦，咁啊跟住就同佢一齐聚一旧食下饭啦，咁啊佢都讲啲肺腑之言，唔翻啦，唔翻香港噶啦，我都搬，而家我搬咗去浦东啦，郊区嗰边，我间屋啊望到星星噶，咁样啊同我讲。你香港有冇地方望到星星啊？ 你真系睇星星啊！仆街， 人撞人，唉，翻到佢都头痛啦。跟住个社会嘈喧巴闭， 系啊。 OK， 每个人其实有每个人嘅选择噶。有啲香港人真系意兴阑珊。OK， 你话唉，佢走去边度？嗰、那个系个人自己决定。但有啲人真系，喂，佢走咗。佢冇话俾人，佢冇有冇觉得佢自己唔系一个香港人啦？佢一样觉得佢自己系香港人，不过但系佢觉得香港已经唔适合佢居住，佢唔翻嚟啦，佢已经觉得顶唔顺啦。OK， 佢问我有冇后悔，我话我冇后悔嘅。佢话当年你可以唔走噶，咁我话我唔同你啊，你未结婚系咪先？我话我有老婆仔女喺度， 冇办法、 啊，大佬，咁我有啲嘢我话不能接受内地嗰套啫，系咪先？啲医疗教育嗰啲我唔掂噶嘛，大佬。咁所以我每人有每人一条路要行嘅。OK， 咁所以我觉得俾啲空间大家咯。呢、這个即系你讲翻阿 Betty 系咪先？喂，除非佢有咩政治目的，我哋而家未知道嘅啫。OK。咁如果佢係一个考到入去香港大学嘅，咁咪祝愿佢囉。即係你再问我，咁人民入境事务处咁咪梗係有权俾酌情权啦。 梗係有啦。 咁你咪问返人民入境事务处点撚解俾个酌情权佢囉，你唔好问我啦。但佢绝对有咁嘅权利啦。咁我亦都觉得如果佢喺呢度佢攞咗张行街纸十几年，佢个礼拜都报到嘅，佢又勤力读书嘅，咁俾返張身份證佢又何妨啊？使唔使殺頭啊，大佬？ 喂，同埋 係咪先？喂，你一個即係你大佬真係你睇返得閒睇下書，你睇下1966年嘅八九月文化大革命初期破四舊嘅時候嗰啲古仔啊，我都費事嘥時間講俾你聽。如果你唔睇嘅話，你睇返啦，你揾到好多你哋而家呢班人嘅影子喺入面嘅。你成班人，所有人，无论你写文去撑啊 Betty， 写文去屌啊 Betty， 或者你嘥咗好捻多时间喺度睇呢咁嘅文，然之后喺度当食花生嘅，所有人都系有问题嘅。 唔系，同埋最重要一样嘢，我觉得系即系 去到呢个位系我哋好多嘅香港人，你会从呢件事见到嘅一个怨字咯，即系个怨嘅，仲要系话冇咗，即系你哋嗰代嘅就系话嗰种狮子山下嘅精神冇晒噶啦，你见到嘅系，喂呢、這个女仔就算佢嘅背景系佢偷到落嚟又好，点都好。佢至少我哋仍然相信个制度嘅，就係话佢经过个考试制度，而考到一间我哋香港嘅名牌学府，而作为一个一扎嘅香港学生又好点都好，我哋係唔应该要怨嘅。个原因就係、是、喂，我哋唔及佢咁叻喺个读书上面嘅话，咁呢个其实係我哋要去检讨一件事囉。呢个係而家好多学生嘅问题。 你好多嘢，其实有好多嘢你係要当系香港人自己系需要检讨嘅，即系你如果你觉得 OK 一个小女孩写一篇咁嘅文出嚟，跟住然之后你写翻好多篇文出嚟，俾呢一位嚟自内地嘅女孩子，好想做香港人嘅女孩子去睇，你又切又嗱又调转个身份啦。如果你系 Betty， 你会觉得我系咪浪费咗呢十一年去追呢个香港梦咧？因为原来呢班香港人同我心目中香港人唔同嘅、哦、，OK， 佢点样对待我呢？佢将我一篇我本来想写俾大家加油嘅一篇文章，将佢全部上纲上线、，OK， 然之后喂，有多嘢唔关我事嘅，你而家嘅中港矛盾嘅叫关我呢个女仔咩事呢？大佬，你话我抢学位，关我咩事啊？我几时有抢学位啊？我辛辛苦苦考返嚟㗎喎， 我係經返你個制度㗎喎， 我係跟住你個制度去做㗎喎， 我唔係買返嚟㗎喎， 係啦，冇錯啦，你講啱啦，我冇彈捷徑㗎喎、，OK， 到最後我係咪洗錢賄賂咗啲入境處啲人呢、而攞到呢張身份證呢？我唔係喎，點解我要俾人屌到咁呢 ？OK， 同樣地，你喺條街度屌嗰對夫婦 ，OK， 嗰對夫婦本來覺得我點解要嚟香港啊？因為我由細到大，我喺大陸。俾灌输嘅知识或者一个 concept， 啲人话俾我听，香港有制度噶、哦，有法治精神噶、哦，香港啲人好斯文噶、哦，好有礼貌噶、哦，点解我嚟到呢度，你系咁样嘅咧 ？OK， 我都讲过就系话，我哋可以改变内地人嘅，我哋问题系你有冇咁嘅空间同时间俾佢哋去进化？但系你如果你用一套你觉得哦好极端嘅方法。极端到，哦，佢喺街度屙屎，我攞把刀斩佢啊 ！OK， 就地正法。 系啊 ，OK， 你而家都差唔多。如果喂，你唔好让我，你唔好让嗱，我冇上纲上线啊。如果我俾把刀黄仁达，佢一定会喂。如果斩，如果当年好似毛泽东咁样，毛泽东吩咐北京公安局局长谢富治话俾佢听，要保护所有红卫兵。OK， 造反系有理嘅，打死人都冇罪。谢夫治就话，就同翻所有全北京嘅公安讲，嗱，我啊去开完会啦，主席嗰个意思就系咁样，啊，同埋咧呢班人全部系修正主义、反革命分子 ，OK， 资本主义 就要揼 、就算打死佢咧， 都冇 情有可原嘅。你翻翻1966年啦。你黄仁达一样会带住班人喺旺角嗰度，一样可以劈死呢班屙屎嘅人。咁、okay? 如果你用一个咁嘅极端嘅方法，你最后走出嚟个效果系乜嘢？个效果咪就系所有嘢唔会改变咯，大家对抗咯。OK， 因为你冇俾空间佢，喂，冇所谓噶。以后所有内地人嚟到香港旅行咧，佢就当喂呢个森林嚟噶啦，好啦，做足准备啊。大家出街要戴龟甲啦 ，OK， 系咪先？啊，仲有嗱，见到啲香港人卖身啊，租咗我哋当年翻大陆咁样，撑呢块杠先 ，OK， 冇嘢，同你讲， 系啦， 我嚟呢度买嘢嘅啫，买完就 走啦， 咪甩埋你啊，都得噶，系咪先？你冇得救噶嘛，咁样搞去。咁你大家出去咁，咁咪咁咯，乜撚事啊？我大部分時間唔使喺香港嘅，白撚黐嘅成班人都冇撚鳩嘅，你咁嘅熱血時報，多撚魚啊！你睇打開個自己飛時報睇我都傻啊！屌你真係，唉，唔知點講， 算啦， 送翻歌俾阿 Betty 先。 唉， 呢個陳百強，喝彩。 为甚要受苦痛的煎熬，